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明后天将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三双号限行第一天，全路网基本畅通，公交地铁客流增加。 昨天起，机关事业单位车辆停驶80%，环保交通部门联合启动突击检查。 本市全面启动卫生应急机制， 119家市级部门集体晒出三公决算，公务接待费降幅达58.5%。 北京将试点行政争议适用行政调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23号上午举行预演活动。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告，为保障预演活动的顺利进行，从8月22号到23号，将先后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为尽可能保障社会交通，交通管理措施从22号凌晨5点开始，根据预演进展分时分段采取，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昌平等多个城区，包括南口、天安门、景山、前门、崇文门、大望路、朝阳公园、工人体育场及复兴路、建国路等多个地区多条道路。按照通告要求，采取交通管理措施时，相关道路除持有演练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在天安门地区及相邻的前门、崇文门、东单、宣武门以及演练涉及的展览馆路、三里河路、朝阳公园等路段，除持有演练专用车辆的证件外，禁止其他车辆停放。交通管理涉及区域内的小区居民，凭有效证件和持有专用证件的人员按指定路线进入。23号0点到中午12点，地铁1号线全线和8通线四惠站、四惠东站停止运行，9号线军事博物馆站甩站通过。22号晚9点到23号中午12点，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10号线、长安街沿线车辆甩站通过。详情可以登录交管局网站或交管局官方微博、微信查询。 另据报道，8月22号0点到23号中午12点，故宫、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停止对外开放。8月22号，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后到23号中午12点，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正阳门城楼暂停对外开放。8月22号晚9点到23号中午12点，天安门广场周边商业网点、王府井商业步行街、东单商业街、前门商业步行街、大石栏商业街、西单商业街停业。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组委会昨晚举行招待会，招待国际田联理事会成员、各委员会委员、各国各地区田径协会代表及赛事嘉宾。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组委会主席刘鹏、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国际田联新当选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组委会主席王安顺出席。王安顺致辞说，北京有丰富的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经验，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将本届田径世锦赛办成精彩成功的体育盛会。王安顺向迪亚克主席颁发了北京荣誉市民证书、证章和城市金钥匙，感谢他为推动北京体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主席吉林昨天会见了饶颖琪率领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一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侯树森参加会见。吉林说，京台合作这些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北京一向高度重视台企在京发展， 积极维护台企在京的合法权益。我们将通过市政协这一平台，继续拓展两岸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力量。饶颖琪回顾了两岸交流历程，他希望京台双方能进一步增进共识和互信，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部署本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讲话。李伟讲话说，中央和市委高度重视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首都网络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坚决防止关键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发生网络安全事故，为纪念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2015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即将启幕，副市长陈红昨天来到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现场检查食品原料采购管理情况，随后前往北京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听取保障工作汇报情况，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对相关工作进行指示。陈红表示，赛事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将齐聚北京，务必做好食品药品的安全服务保障工作。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实施的第一天。按照方案，8月20号0点到9月3号24点，全市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同时，本市各级党政机关以及本市所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机动车全天停驶 80%。市环保局联合市交管局等部门昨天对公车停驶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田田的报道。 0990、7700是我们的，都已经贴上封条了。这封条是北京市交通。 位于西二环附近的中环办公楼被称为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市农委、市国资委等十家委办局在这里办公。在中环办公楼的地下停车场里，许多车辆都已经被贴上了封条。经检查，这十家单位共有公车290辆，已经按要求停驶234辆。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坤生说：“ 你看封条的那个日期，都是从8月20号一直到9月4号，这段时间都是不允许。” 根据方案，除了执法、救护和社会保障等车辆以外，本市公务用车要求全天停驶80%，比 APEC 期间停驶70%更为严格。市交管局安监处科长于友群说：“ 先停驶60%，其余车辆按照单双号行驶，以期达到80%。 现在呢，各个单位停驶的车辆已经全部录入到我们的监控系统。”从今天呢， 有天上的视频巡控，有地上联合检查，凡是发现问题，我们都要追责。 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坤生表示，本次实行全市范围内的单双号限行和更为严格的公车限行措施，一方面是要消减 PM2.5， 另一方面则是要降低臭氧污染。 臭氧污染不但对人体健康有影响，对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臭氧污染主要是由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跟碳氢化合物产生化学反应，产生臭氧污染，所以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要求市民遵守相关规定，政府机关一定要先做到。 记者昨天跟随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单双号限行第一天，违规出行司机不多，全市早高峰整体车流量下降明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早晨8点，在日坛路口，记者发现红灯亮起时，建外大街的每一条车道排队的车辆都不超过10辆。呼家楼交通大队姚金春警长告诉记者， 高峰车流量感觉是明显下降的。我在这待了好多年了，这个时间段最起码车尾就已经上了国贸桥了。但是这个时间段明显感觉车流量也小多了，它的车尾在国贸南门那个位置。 8点20分刚过，一辆开着丰田汉兰达汽车的司机被民警拦下。 单双号限行，20号应该是双号车。 记者发现他的车辆尾号是限行的单号3，不过被民警拦下后，司机却一脸茫然。 我是外地人，我开朋友车，我来接人来了北京。我在网上查的，说今天应该是单号行，应该是看错了。 依照交法处罚条例，对您处以100块钱不记分的处罚。 之后，民警要求司机或者尽快抵达目的地，或者找个停车场停到24点，否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处罚。此外，记者还发现，限行第一天，不少人选择乘坐专车、快车、顺风车出行。不过提醒您，单双号限行期间，这类车同样要受到限制。临近早晨9点，一位司机就开着租赁公司的单号车被民警拦下。 您这是租赁公司的车辆，咱们北京市通告上有明确的规定，单双号限行限制是出租公司允许上路行驶了，租赁公司可不包括在内。 公交地铁客流昨天增加，北京地铁增派工作人员值守，公交集团增发1100多车次，保障乘客出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0号早上7点，四惠地铁站提前迎来客流高峰。一些刚刚出站的乘客说，感觉今天地铁上的人比往常要多，不少上班族都提前出门乘车，以免迟到。 我提前了15分钟吧，我6:40多上车的，平常是7:10几分，但是现在差不多。 就是拥挤程度哈。 对对对。 12线比往常也多了，过安检那会儿就已经有超过往常3倍的了。 四惠站值班站长曹立新介绍，车站已经增派人手，提前到岗值守。 预测乘客可能有可能会早出来，人员。已经从7点以前就布置到位了，增加了原有岗位的一半的力量就来加班。站台这块呢，我们每个门都有这个疏导乘客上下列车的。 8点半，记者来到四惠交通枢纽，一辆671路刚好进站。驾驶员说，早高峰路况很好，车辆准点率大大提高。 平常要晚20多分钟的样子，今天从18站到终点站。路况都好走，我们几乎都能正点到达。 乘客王先生是一名私家车主，因为车辆限号改成公交车，但到达时间比他预想的还快了一些。 他走了多长时间到这儿？ 40分钟吧。 40分钟。您平时开车有多长时间？ 这个快一点，因为今天车很少，并且公交车道也没有多少插队的那种。 四惠交通枢纽运营管理中心运营副主任夏凯表示，限行首日早高峰公交客流增加约10%，各条线路增配运力，全力保障乘客出行。 早高峰的配车来讲，在原有的运力的基础上增加了2%的运力。从我们671来讲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增加了2部车，原先的间隔大概是8分钟，现在能缩短到6到7分钟。 新华社消息，北京警方昨天发布禁飞令，8月22号0点到9月3号下午2点，北京地区禁止一切体育、娱乐、广告类飞行活动。禁飞期间，警方将配合有关部门对各类违规飞行问题进行查处。同时，8月1号到9月4号，北京地区停止销售、邮寄和快递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低慢小航空器，包括滑翔机、三角翼、无人机、航空模型等12类。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9月2号到3号，从晚上7点到12点。全市景观照明设施按重大节日级别，也就是最高等级开启，全市所有城市夜景照明全都打开。9月4号到5号，从晚上7点到10点半，全市景观照明设施按一般节假日级别开启。 新闻广播消息，为做好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本市昨天起全面启动卫生应急机制。活动期间，120999急救系统取消休假，每天120999院前急救值班车数量较平常增加20%。全市290个急救站点全都运行，以保障两大活动期间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群公共卫生安全。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119家市级部门集体公开2014年决算信息。2014年，北京市级三公经费决算为8.2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16.1%，其中公务接待费降幅达58.5%，都呈现大幅下降趋势，约60%部门决算下降幅度达2位数。今年本市在首都之窗网站同步开辟了决算公开专栏。公众可以在网上查阅119家市级部门的决算报告及详细说明。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了解到，北京市行政调解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规定涉及行政赔偿、补偿、行政自由裁量权这3类行政争议的案件，可通过行政调解解决。为尽量在前端化解矛盾争议，办法将这3类争议的调解适当前移。 规定对这三类争议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在复议机关作出决定或者法院作出裁判之前，行政机关在复议机关、法院的指导下可以进行调解。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烧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先生，买一朵吧，买一朵花，支持抗战，支持救亡。 这俩花我全买了。 当观众走进陈嘉庚纪念馆的时候，首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是抗战爆发时，南阳一位小姑娘在街头卖花，为祖国筹集赈款。1937年，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组织筹赈会，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39年，他又组织3000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来到陈嘉庚先生的故乡，到处可以看到一种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这种建筑由闽南式屋顶和西洋式屋身，被称为嘉庚建筑。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17岁随父前往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橡胶从巴西移植到了东南亚，头脑灵活的陈嘉庚马上进行了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000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 前方告急，广州刚刚陷落，武汉又告失守，广州。 这段来自陈嘉庚纪念馆的音响，还原了当年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的一幕。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国难到来之际，身在海外的陈嘉庚也加入到了抗日救亡的队伍中，并利用他华侨领袖的身份号召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印尼华侨宣称结婚不忘救国，将女儿所有彩礼都捐献出来，纷纷他们卖冰淇淋、卖花等等。 陈嘉庚更是一心扑在抗日救亡事业上。陈嘉庚纪念馆副馆长刘小斌说， 在抗战期间呢，陈嘉庚啊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这个抗日救亡的这个大事上。他当时担任南侨总会的主席，那因为工作太忙呢，他几年间呢都住在颐和轩俱乐部，就这个南侨总会的办公场所，几年都没有回家。那他的儿女呢，一年呢只有春节呢来颐和轩俱乐部呢向他拜年啊，一年就见他一次。 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分别到重庆和延安视察慰问。在重庆，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到了延安，毛泽东仅以白菜咸菜相待，外配一碗鸡汤。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仁回忆说，这次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延安的时候，跟毛泽东主席开会的时候，同时用饭的时候呢，都是很简朴的好像是大锅饭类似的，做起事情来很有魄力，还有都是为民众来做事。那么后来他回来到新加坡之前，他在路上曾经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带头捐款捐物，短短3年多时间就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国币的款项。毛泽东对陈嘉庚的爱国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5年，毛泽东给陈嘉庚的8个字的评价：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德胜门公交场站改造工程建成通车，缓解了德外大街与北二环辅路的交通拥堵状况，还可以实现地铁二号线积水潭站与德胜门公交场站零距离换乘。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8月22号到24号增开北京南到大连北、长春方向的高铁列车。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告，天安门地区将于8月22号晚到23号上午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受此影响，国家大剧院昨天发布了有关演出活动取消的公告。大剧院提醒已购票观众，从8月24号开始到9月20号到原购票地点办理退换票手续，咨询电话6655-0000。 北京景区实况地图昨天发布，地图可以把景区人流分布、附近停车位及周边实时路况三个纬度的信息实时显示出来，供游客登录网页实时查询。目前这个地图还是第一版，只涉及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四个景点，未来它将覆盖北京市乃至全国。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和东南部空气质量三级，属轻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手机软件推朋友间借贷、熟人借贷赚利差，有无风险？突发事故中玻璃成伤人利器，市民担心自家玻璃不安全。下面是详细报道。九鼎控股旗下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推出借贷宝手机应用，这个互联网金融平台服务于熟人之间的借贷。该公司宣称，借贷宝好友均来自真实朋友圈，当借款人需要借钱的时候，通过这个软件发布借款信息，并设定借款期限、利率、金额。出借人看到信息后，根据借款人的情况评估风险，决定是否借钱，获得利息收益，还可以把借款信息转发给朋友，赚取利息差。通过借贷宝借钱或者出借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风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近期，借贷宝号称平台斥资20亿进行推广，8月初在微信朋友圈掀起了拉好友返现金的二级奖励机制。土豆网一段视频中，借贷宝工作人员解释， 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用户 A， 如果他邀请一个新用户 B， 那么 A 和 B 都可以领取20元红包；如果 B 邀请一个新用户 C， 那么 A 还可以得到10元红包。 这样的二级奖励机制被指涉嫌传销陷阱。投融资法律事务领域资深律师邓刚认为，根据2005年11月实施的禁止传销条例，传销一般分为3层或3层以上结构，借贷宝营销方式不属于谋取非法利益，它没有要求客户缴纳费用、认购商品，因此不构成传销。 这些注册的人员也没有另外交付相关的费用或者承担其他的义务，而且这个红包全部都是由平台所支付的，那么这个参与者本身之间又不存在上线和下线之间的隶属关系。 借贷宝的特点是熟人间单向匿名借贷，也就是借款人实名，出借人匿名。有人认为， 我觉得什么叫熟人借贷，就是这个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是熟人关系。我觉得他在这平台上操作，最后你出借人，你实际上你借给你钱的人可能就根本就不是你的熟人。 投融资法律事务领域资深律师邓刚认为，通过借贷宝借贷时签订的合同很可能被认为是无效合同。 单向匿名那种方式，从这个借贷合同成立来看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啊，首先必须主体是要明确，匿名的方式就有可能借入款项的一方就不知道这个出借一方的人的信息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的资金的来源。 针对借贷宝被指传销以及平台的风险防控有效性如何等问题，记者联系了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对方一直处于盲线状态，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持续追问。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人们在寄托哀思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事故现场周边满目疮痍的高层住宅楼。当气浪摧毁窗户，锋利的玻璃碎片肆意飞溅，不少逃生的人群被划伤扎伤。也是直到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才认识到玻璃安全的重要性。郭先生打进新闻热线，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像咱北京这边高层建筑啊，包括这个居民楼啊，玻璃它的这个安全性该怎么保证啊？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标准？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郑石说， 2003年呢，国家发改委呢发布了一个规定，叫建筑安全玻璃的管理规定。建筑物呢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呢要使用这个安全玻璃。安全玻璃种类它包括钢化玻璃、夹层玻璃，还有呢可能是混合复合的中空的这种玻璃制品。它使用的这个部位呢，一个是高层建筑要做，一个是大块的要做，一个是落地的要做。天津爆炸的现场周边的这些建筑呢，就很明显它不属于安全玻璃，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整个城市乃至于全国是不是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潜规则或者这样一个不规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谓安全玻璃是指那种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玻璃，砸碎或爆裂后形成颗粒，不会出现尖角，也就不会变成能伤人的明枪暗箭。本来应起到保护作用的安全玻璃，为何能变成造成二次伤人的利器？郑石分析， 不排除有意的是为了降低造价。我们很担心的送检的材料它是安全玻璃，也都符合要求，但真正进货的时候呢，可能进用的不是安全玻璃，消费者对这个规定并不熟悉。很多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需要一定企业的这个诚信的这种资质来做保证的。 对于如何降低和减少玻璃导致的二次伤害，郑石建议 包括住建部，也可以包括这各省市的这个规划系统或者是建委这些主管系统，他们对这些安全玻璃适时的组织一个专项的检查，进行抽检，能进行鉴定。至于这个发现了这个玻璃如果万一是不行的话，也得需要现在好好的研究一下，是这种全楼进行更换，还是提出警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冰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建议选择开阳路行驶。另外，建国路大望桥东侧由东向西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注意。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沟至五元桥车流量大。